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到了五韵，五韵啊，就是我们在我看看课文，大家其实 actually 那个页数也不太一样。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五韵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那么我们上次讲了色受想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啊会接着讲事。不过我就想说，我自己也在想，怎么样让这一段呢、啊、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一大段，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段，我们想是不是我也自己在想，怎么样让它讲得比较有趣。那个上海哦，我们同学就是我们试了几次，我就现在情况是这样，就是我在也在看那个境界法师的那个唯识学啊，那么我觉得有蛮多新的感触。也不是感触，就是说我学到了一些更有系统的啊，因为我看第二次了，所以现在学的是更有系统。那我也在想啊，这个我们趁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五蕴啊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七大啊，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，因为这一段的课文会有的时候比较枯燥一点，我就想啊，我每一次上课啊，就会把我这两周看这个唯识啊。那个境界法师讲唯识学的一些心得啊，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它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经文的内容也是完全相呼应的啊，尤其是五蕴这一段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要，我可能花个十分钟、十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先把啊五蕴啊稍微再做一点复习。你说，哎呀，老师，你五蕴讲了这么多次了，哎，其实啊，我们不能小看这一段，因为我觉得我运挺熟的了，但是我再去看境界法师，境界法师他所讲的这个唯识学，我觉得有里面的东西，我自己原来是并不是这么的清楚啊。尤其是上次我们又跟那个文经啊做了一些讨论，尤其是那个受啊，那个情绪啊，到底是在受还是想？我们之前呢讨论很多，结果情绪啊，我们来讨论，后来说，哎，其实应该是受。哦，这个是我之前，因为我有看到其他法师的这个讲解，我 I get confused。那么我后来再去翻境界法师所说的这个内容，哎，我觉得情绪应该就是受下面的一环呐、啊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把这个五蕴啊，至少六七八这三世啊，你要把他们中间的那个关系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楚啊。因为我觉得那个，尤其是我在看境界法师，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啊讲的，我觉得很精彩啊。尤其是他说这个，当然他这整个内容啊是唯识学了，那么也参照这个偶义大师的这个讲解啊，不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啊，这个我们修行啊，修佛，我们这次修行修佛，其实或者我们说我们想要觉啊，想要成佛，想要觉悟开悟啊。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破妄显真。我觉得他这个开头，我觉得他讲的很棒。破妄显真，我们一面啊在破妄，那么破妄其实呢就是显真，把我们的妄心给破了，那个真心啊自然就显出来了。那么后来其实在这边他是告诉你什么？其实妄心也就是真心，只是真心啊跟妄心中间的差别是什么？一个有执着。一个没有执着，所以他那唯识学一开始就切入我说境界法师所讲的那个内容，他说我们人啊修行啊破妄显真，我们一直在面对两件事情啊。他说一个啊是现在的我哦，一个你要面对，你一直要面对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你现在的你，一个呢是未来的你，或者我说哎，一个是现在的我，一个呢是未来的我。现在的我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染污的如来藏，我们是凡夫嘛，我们的如来藏染污了，染污之后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阿赖耶识了。那未来的我是什么？未来的我是我要成佛啊，我要觉醒啊，我要大觉啊，就是当我把这所有的能所分别执着全部都放掉以后，哎，我就成佛了。其实这个未来的我，我所要面对这个未来的我，其实就是过去的我。但是这个过去并不是在讲上一辈子啊，是在讲父母未出生，我们啊，父母未出生出前的本来面目。但是不是我这一世生出生之前呢，是在讲我能所没有那一念不觉之间，我的生命轨迹还没有开始之前的那本来面目。 所以未来的我其实就是过去的那个我，最原始的那个我。应该不要讲最原始，它没有开始，就是这不生灭的我，那就是我的佛性。而现在的我呢，是我的人性啊。所以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？我必须要破妄，把我这个人性啊，污染的这个如来藏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阿赖耶识啊，我们的八识，你要给破了，那你就显真了，你就妙真如性了。那么，因为最近我对这一段呢、啊、特别有感觉，是因为我们在讲那个六祖坛经。坛经呢，因为我们下一次的课就要讲三身四智哦，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哎，一佛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那四智呢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污染的八识啊，要把它这个分别能所啊，这个应该是叫做能所分别执着，全部都放掉之后，能够转我们这个识，这个污染的就是识嘛。那么回到那个清净的如来藏，那么如来藏啊，它是法报化三身，一佛三身，而这三身呢、啊，其实就是那四智所成就的。哦，这个我们看看今天会不会有时间讲，可能可以提到一点。所以整个过程就是你怎么样去破妄显真，而我们说过，如来藏污染了，就变成现在的我是什么？是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就是一个大仓库哦，所以我们这累世累劫啊，这个想过的事情、说过的话啊、哦，所有的行为，至少你的这个行为的轨迹啊，你曾经讲过的话、行为的轨迹，哎，你就全部记录在这个大仓库里面啊、哦。所以这大仓库啊，其实它有两个功能啊、哦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含藏，含藏就是把我累世累劫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好事也好。坏事也好，全部收纳，就像种子一样收纳在这个大仓库里面。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，另外一个功能啊，叫做易熟，就是易是什么？易就是变易的，嗯，其实讲变易也不对，这个易就是大同小异的易。哦，这个易啊，就是不同的啊，就是不同的意思。易熟，这个仓库里面的种子啊，它时间到的时候。成熟的时候，哎，它又会被放出来了。所以这阿赖也是，他就一边收种子，一边放种子。但是为什么叫易熟呢？这个易啊，就告诉你说啊，第一个时间上啊，古时候啊，我们人活得比较短啊，这个可能三四十年、四五十年啊、五六十年、七十古来稀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这辈子所干的这个任何事情，好事坏事啊，通常啊，在以前来讲啊，就是要等到下一世才会成熟，或者他是跳的啊，跳跃的，他有可能过了很多世或几劫，他才成熟，他不会当世啊，不会说我这辈子我做了什么好事坏事，我当场就受报应，不一定的啊，很多时候都是下一世、下下世啊，所以才为什么说，哎呀，佛陀跟大家讲，你啊，千万不要执着在六道轮回里面。因为下你这一世啊，可能风生水起啊，过得很自在啊，啊，长得漂亮，有钱，聪明啊，集所有幸福为一身啊。但是下一世很难说的，因为就好像这个打扑克啊，你poker， 你这一世赢了，你这一场牌赢了，你下场牌一抽，哇，满手子不知道什么烂牌。打麻将也一样啊，你这牌胡了，你下一牌摸起来可能是满手炮牌啊，这不一定的。所以他就告诉你。因为这个易熟的关系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 predict 你下一次什么状况，才告诉你说你要赶紧出三界啊、哦！易熟，它不但是在时间上面，是易啊、哦，有这个易字，不相同的这个意思在里面。还有啊，就是它的性质啊，我们讲果报啊，果报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果报就是。有善报跟恶报嘛，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是善业恶业，有善报恶报嘛。这个恶报啊或善报啊很有意思，并不一定是啊你今天吃到了什么饭菜，而是这顿饭菜吃下去以后你是什么感觉啊、哦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果报善报啊，它让你有愉快、快乐、自在、非常开心的感觉。你可以是吃清粥小菜，你可以是吃三天的剩，已经过了三天的这个剩饭剩菜，哎，但是你心情愉快，非常的开心，觉得这是一顿好棒的一个一大餐，一个大餐，这是有可能的哦。 你也有可能吃什么山珍海味，但是你觉得简直是吞不下去，吃了以后呢，肠胃没办法消化就拉肚子。这个啊，所以跟你吃到什么东西其实没有太大关系，而是你吃完以后的感受。善业让你产生快乐的感受，恶业呢，让你产生痛苦的果报，那个痛苦的感受啊。所以啊，它叫做易熟。易熟就是说，哎，我今天呢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，我可能捐钱，但是啊，我后来所得到的果报啊，未必就是我捐了100块，未必我就得到那100块钱。我有可能是从其他的方面得到了这个好的果报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当然你财布施可能得到的是财福报，但之后未必是这一世，也有可能是下一世啊。那我可能得到的绝对是可能是 more than 100块，所以他说这个量还有量啊，性质方面的意以及量方面的意，所以我可能捐了100，我得到的是别的东西。但是因为是善报，所以它让我很开心。你要知道哦，有很多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大笔财产，它带来的是厄运，那这个东西就未必是善报哦。所以这个是第八识，第八识啊，我们今天会讲第八识啊，佛陀所说的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先把前面这个东西稍微复习一下，我们就会讲到那个经文。而第七识呢，第七识是我们讲那个行啊，那个莫那识啊。那个莫那氏啊，他的特征就是非常的执着啊，他对内啊是对内对外都执着，对内啊他执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，哎，他那个我的存在其实就是这个紧抓着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，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啊，这个我是非常深层的我执，并不是我们在讲前面在讲这个五蕴最前面那个色跟受啊，说或那边的执着，或者说我们说想啊，这个阿罗汉啊要破我执啊，破了我执啊，他就出三界了。那个我执是比较粗的我执，是指五蕴为实有，而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七识啊，这个行啊，他所讲的这个我执是非常深层的，就是指阿赖耶识为我，而且他这个执着啊。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，有如暴流啊，这个暴流啊，其实它是说后浪推前浪，那么一波又一波，永不停息。而且它这个为什么还用暴流呢？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我执而产生的这个贪嗔痴啊，后来造成生死轮回啊，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，所以也是用暴流，生死的暴流，或者是那个我执啊，这个暴流。生死的暴流就是说它非常的汹涌啊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那个执着的暴流，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，从来没有停息过。这个是行最大的一个特征吧，这么讲啊，就是永远不停息，永远的执着啊，又恒又审啊，就是说恒是恒久，从来不会停断，那么他就会在那边嫉妒啊、思量等等啊，就是在讲行。所以你今天是一只蚂蚁，你说我是一只蚂蚁啊，我是一个人，我就是那个人。而且这个行它有个特征啊，它想永永远远累世累劫的活下去，永远的存在啊。但是即使啊，它是一个恶鬼道，它都有这个存在下去的这个欲望。但是啊，它的业力，到时候《楞严经》其实后面都会讲，他说，但是它的业力啊，却让它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，就一直在经过这分段生死、分段生死，或甚至变异生死也是一种生死，就一直在这生死之中打滚。所以这是行啊，用暴流来解释啊。那再来呢？再来是前面的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想。那么我们上一堂课也讲，是不是你去想这个脑子里面你想到了这个酸梅，啊，嘴巴就会有这个口水出来。你去想说你的脚啊，站在了悬崖上面，哎，你的脚心啊好像有点酸涩，这个就是想。但是想是什么？其实想啊是生灭的，就是有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念头，它是生灭的。这个想啊，如果你只有想而没有行，你看想是什么？它的最大的功能就分别，不停的分别，不停的分别，不停的分别，但是是生灭的，所以他就一直打妄想，不停的分别，然后不停的打妄想，而行呢，它是永远的执着。那个我们的妄想是生灭的啊，这个第六意识所有的妄想它是生灭的，但是第七意识的这个我执的这个执着， 是永恒的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只打妄想，却没有那个恒常的执着，你是 OK 的，因为妄想不会生根，你知道吗？那妄想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它不会造成任何的业。但是加上了恒就不一样了，这 backseat driver 有这个我执在里面，所以它会让你所有这个妄想、妄念会生根，你所有那个善念、恶念，它会开始有根，会这个根啊就开始萌芽，最后啊就会在就是会，而且还会有行为造作，最后就到了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去了。所以第六识啊跟第七识两个要联手，才会造成 damage 哦。所以但是呢，我们说啊，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真的要能够去动的，能够去真的是能够着手去修的，去改变的，其实是第六跟第七意识。但是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是我们比较能够去动到的啊。我们对我们这个意识心里所想的，你是有觉知的。我脑子现在想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我的起心动念，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清楚的。但因为第六意识是浅层的嘛，它还跟我们的前五识啊要一起运作，所以这第六意识往内啊，它会去抓着这个第七意识，往外呢，它会去影响，会它也不是光影响，它会跟前五意识共同这个去联手去做很多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你要从它着手啊，不管你是修行啊、念经、念佛、拜忏等等，你都是从第六意识着手，第七意识啊比较深层。所以你今天你真的如果想要 work on 你的第七意识真的改变，没有办法，你得靠禅修那个禅定的那个力量啊，能够帮助你去断掉那第七意识的那个执着。但是是很难呐，因为第七意识其实是到后来已经到了这个一真法界了，你才在，就是说已经是很后期功那个菩萨已经那个修行功夫很高了。哦，那个位阶已经很高的那些菩萨在 work on 这个行啊，哦，这个最深层的这个我执以及法执。那么，所以啊，我们呢就从第六意识着手，第六意识着手。那么再来，第六意识上次就讲了哦，就有如啊，我们就幻想，哎，那个身体其实就会起各种的反应。那前五意识呢，我们讲的是受啊，受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外面。的这个尘啊，我们这个也要复习一下，因为今天我们会讲到六入，这样讲到六入的时候，跟这边就有关了。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那个意就是第六的意识，所以前面是眼耳鼻舌身，你会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眼耳鼻舌身去攀援色声香味触，会有感受，这个感受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业力。哦，来啦！每次都用这个同样的这个感受。今天有一个榴莲在这边，其实像我妈妈很爱吃榴莲，可是我很不喜欢吃榴莲的味道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如果我们母女俩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看着这个榴莲，哇，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妈的感受呢是非常的开心愉悦啊，这是一个善缘，一个善报，她好开心啊。而我呢，哎，这是一个业力的显现，然后恶缘的显现，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，闻到可能快要吐了。那同样一个榴莲，那两个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感受，所以啊，这个受啊有乐受啊，也有苦受，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舍受，就是你不苦也不乐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感受，纯粹啊，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感觉啊，就是我们的业力啦，就是业力的显现，跟你就是我们刚刚说嘛，跟你其实吃什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对不对？都是榴莲，一个痛苦，一个开心啊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去解释。好，那再往前呢，那个色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地水火风啊，我们的五根，纯粹讲的是这个是讲的是这个叫做我们的肉身啦，地水火风，我们整个这个色身加上我们的五根啊，那么这个是色。那在五蕴的时候也讲过，有像是你眼睛瞪着那个空中就飞蚊症出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清楚它的啊。那么多讲一个呢，就是刚刚有讲啊，这个五啊。五六七八，这个这四这个这前五世好像六七八啊，六七两个，我们是在能够修行着手的地方。当然，其实基本上你是从第六世开始着手，所以啊，我们说要转世，你要把这个 八是这个阿赖耶识污染的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你不是要让它清净吗？把能所分别这个执着都放下。哦，我们有讲过啊，这个叫做不没有被驯服的这个野马，你今天不能把它敲昏嘛，对不对？敲昏敲死了没有用，那野马死掉昏掉了。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把这个野马把它驯服，变成一个千里马，变成一个良驹，所以它能够帮你做很多的事情。那同样的，你这前这个这八世啊，你要做的是可能是把它灭掉，你也没办法把它灭掉。哦，小圣人就是把前面的色受想行色受想啊、哦，把它给止息了，灭掉了。那断灭了，断灭之后呢，他也没办法利益众生，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证得真空涅槃，他永远没有办法证得那个有余的无余涅槃或圆证啊，或者我们说真空妙有，他那个空是偏空。所以真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你是要转这个四，你要转这个八世啊，而成为四智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一佛三身啊。那这个你看啊，第六跟第七啊，我们是从阴上面开始转。为什么说从阴上面开始转呢？因为你在阴地修行嘛，所以你可以在阴地转。而第五前五世啊，跟第八世啊，它是一个业力的显现。哦，第八世也是业力显现，因为它就是你有什么种子，它就什么进什么出哦，它就是一个如来藏，一念不绝染污了，就变成阿赖耶识，所以你也没办法去动它。而前五世呢，那更清楚哦，这不刚刚就讲了嘛，你长得什么样子，你有没有眼睛，有没有耳朵，有没有鼻子，跟你有了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你看到了什么光景？你看到的什么，你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以及你内心的感受，这些全部都是业啊，你没办法动它，对吧？所以你唯一能动的就是第六跟第七。好了，所以你看看啊、哦，他这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就而且我觉得文字啊翻译的非常的到位啊。如果今天啊，你说这个阿赖耶识是污染的，如果你把它清净了啊，那么这阿赖耶识啊就变成了大圆净智。阿赖耶识啊，如果没有染污，其实它就回到了我们的法性最原始的真如本性。这个啊是大圆净智，你看嘛，大圆净，圆是什么？圆满的圆，净呢就是那个镜子的镜哦，一片一个圆的镜子啊，完全上面没有任何染污，所以任何东西在这镜子的对面，它就会非常真实的把这个景象呈现出来哦。这个湖来现湖啊，汉来现汉。来了一个老外，他就出现一个老外的样子，来了一个汉人中国人呢，他就出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样子、哦、什么样的东西来，他就是最真实的呈现这个真实的相貌、哦、或者说这真实的实相。我们讲相貌其实还有点着相，他这个大圆净智就是呈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是最真实的这个实相就呈现出来了。哎，你要知道实相不见得 有样子啊，不见得有相啊，它是实相，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啊，那它最真实的这个面貌就呈现出来，大圆净智，那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大圆净智啊，成就我们的法身啊。那再来呢，第七世是什么？记不记得七七世是那个行，行是什么？永远执着的有一个我，哇，特别执着，而且这个非常坚固。所以当你把这个我执最深层，我讲的是最深层的这个我执跟法执放下的时候，哎，你没有了我，对不对？没有了我，哎，就没有了对面啊。那我人众生受者相，我人众生受者见就没有啦，世界大同啦。没有了我，也没有了对面，没有了能，也没有了所。那这个时候什么？万法平等，观一切法自在，所有的有情，其实甚至是无情，悉皆平等。没有了我，你会达到真正的平等；没有了能所，那是真正的平等、清净、平等觉。所以你得到的什么？平等性质。这个平等啊，这个时候你所发出来的那个光明的大相貌啊，光明的相貌。这个所以啊，第七次这个平等性质成就我们的报身。其实这个报身也就是那个光明清净，你那个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这个报身。那再来呢， 再来是第六意识，那个妙观察智。为什么第六意识会转成妙观察智？你看我的第六意识不停的在分别，不停的在分别，是不是？不停的在做这个世间的分别。我这个分别是人为污染的分别。哎呀，这个张三比较有钱，这个李四比较穷啊，这个王二啊比较聪明啊，这个谁谁谁比较笨啊？哦，这所有人世间的分别。但是当你没有了。当你啊，这个第六啊，跟第七的第六啊，你转了。当你没有了这所有的分别之后啊，你就真正能够怎么样？真正能够去观察从空再出假。为什么？你能够去观察，做平等的观察，非死在平等的这个没有我啊，没有能没有所这个平等的体性上面去做观察。而你观察了什么呢？并不是谁漂亮谁丑谁笨谁聪明啊，你所观察的是众生的根性以及他们的机缘。哎，这个时候你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到啊，众生他需要什么，哎，什么的法门可以度化他，他的根性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，所以啊，就转你的这个分别，而变成了妙观察智。那么这个妙观察智啊，就是我们的。哎，其实它要加上前面，我们还没讲完了。前面的这个前五识呢，叫做成所作智啊，成所作智，你的成就你的所作啊，成就你的所作智。所以啊，你的妙观察智，再加上你的成所作智啊，哎，就是你的应化身了。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应化身了。他这个时候他做的是什么？哎，行六度，在平等无我的这个基础上去行六度，去布施，去持戒啊，去这个精进忍辱等等。哎，他妙观察，再加上成所作智，他就成就你的应化身。所以一佛三身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地方其实蛮重要的，因为上海啊，我们在讲那个六祖坛经，所以我在上海楞严经的课的时候，我这个礼拜一有帮他们做了复习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蛮重要的，所以我想你们大班我也得稍微讲一下，尤其是这个转八识成四智，那么又跟一佛三身啊，就整个起了关联性。那么这个懂了呢，你再去想，哎，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五蕴啊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就其实清楚了。阿赖耶识就是清净，就是污染的如来藏啊，它如来藏水染缘啊，就变成阿赖耶识了，就变成行了。就变成了我们的意识心起分别。但是啊，只要你断了那个能所分别执着，你看你马上成就什么？四智，大圆净智，你的法身成那个叫做平等性智是你的报身，再来呢是妙观察智啊，成所作智是你的这个应化身，一佛三身，这就我们讲的圆证啊。哦，就其实这所有东西你串在一起，大概就越来越清楚了。以前我们比较少讲，我以前很大概从来没讲过四智八识跟四智，其实也完全是因为我开始讲那个坛经，哦，在第七品里面真的讲到这一段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刚好又我又在看这个那个境界法师的这个唯识学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每一次以后呢，我们可能花一点时间啊，讲讲这些重要的概念，然后啊，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讲那个经文啊，所以大家比较不会到最后撑不下去。那个上海的班的同学说，哎，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啊，就有松有紧啊，然后也比较有趣一点。好啦，那我们呢，上次色受想行啊已经讲过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再讲一下事。事啊，刚刚说过了，如来藏啊。染污了就变成了那个阿赖耶识了，来就是变成了现在我们了，现在的我啊，我们要修行啊，希望回到啊我们最最无始以来的那个我，不能讲最一开始啊，是应该无始以来的那个我是什么？无始以来的那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就是我们那个不生灭的如来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翻到那个释的经文看一下啊。是啊，非常简单，是这个最简单，五蕴里面是最简单的。你去想啊，是啊，我们的阿赖耶识其实跟如来藏啊是同一回事情啊。你染污了， 你执着了，就变成阿赖耶识了。你说，哎，能所没有执着，哎，无所谓。你那个执着，因为有轻微跟重的，我们最轻微、最深刻那个、最深层的我执法执啊，哦，那一个第七意识那个痕啊，抓住那个我执法执，其实是非常轻微的。但是，一旦有了那个深，这么轻微的那我执法执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生命轨迹其实已经偏了，你就开始了一个重新开，就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轨迹。你的阿赖耶识变成你的如来藏变成阿赖耶识了。所以啊，他今天用一个瓶子，用瓶子来形容这个瓶子怎么样呢？有两个头啊，那有个那个瓶子啊，有两个孔啊，它叫做瓶茄瓶，因为有个那个瓶茄鸟啊，我不记得那个。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瓶茄鸟？那个瓶茄鸟是双头的，有两个头哦，像那个卵，就是那个像连体婴一样，但它有两个头哦，叫声应该也是非常优美。那么这个瓶子啊，它就是一个瓶子，但有两个瓶口哦，你把它想成有两个长长的瓶口，而有一个人，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把这两个瓶子啊，本来好端端在那里，他就拿了两个软木塞，把那两个瓶口给塞住了。好了，那这两个瓶口给塞住了以后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用那这个瓶口的空间虚空啊，里面的这个空气或里面的虚空，是不是跟外面的虚空就隔断了？就是这两个软木塞把它一塞，里面跟外面空间变成一分为二。本来呢是一体成型的，本来就是这同一片空间，根本没有任何差别。但是用了两个软木塞之后，完蛋了。哦，一个呢，猜不猜得到为什么用那个瓶子有两个口啊？哎，那就是一个是我执啊，一个是法执。那个不过这个我执跟法执是讲的比较深沉的啊。那个我执就是那个我爱，爱我执哦，就是哇，这个你根本不需要形体哦。你这个就是最深层的那个意识，天生的，任何有情众生都有一个这个法，这个我爱爱爱我执，还有一个呢法我执，那个叫法爱啊、哦，一个是爱我，一个是爱法，或者法爱我爱，那个爱法是什么？就是在那个深层里面，他还是觉得有那么一个菩提可证得，有那么一个涅槃可证得，那最深层最深层的啊。哦到最后啊，那真的要把这个全部放下。他觉得啊，我还有那么一个空啊、哦，还有一个这个空性可以证得。你只要还觉得你有一个空性可以证得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证得。所以这一个是法我执啊、哦，这样讲的这边就是这个瓶子里面这两个口，那个这个不是我们外面所讲的，什么执万法为实有啊，或者是什么五蕴为实有，这个是更深层的、更细微的啊。所以就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拿了一瓶塞，就把这个两个瓶口把它给塞住了。他就怎么想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他现在啊住在这个，好、啊，我们这边都是台湾的同学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我住在台北，我就拿了这个瓶子啊，我现在去高雄。”啊、哦，我就这个，我就从台北啊，我就带着这个瓶子啊，我就塞了那个软木塞，就带着这个瓶子啊，肚那个就怀中就带着这个瓶子啊，就到了高雄去。哎，我要想说啊，这个瓶子啊，我到了高雄也是我的哦，我不能这个不高雄的瓶子啊，我到时候打开啊，我要用里面的东西的啊。他就这么在想，所以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，哎，你看看这段经文，他说阿难啊，譬如有人取瓶茄瓶啊。塞其两孔，满中晴空，就是这个塞了两孔之后，里面不是全部都是，还是整片的那个瓶子里面都是一整片空间嘛，都是全部都是空气啊。他就千里远行咯，用想他国，他是从一个国家走到另外一个国家，你就想从你可能从这个台北啊 travel 到了高雄啊，那么他用想他国，什么叫用想他国？就是这个瓶子里面的那个空气啊。哎，他可要自己继续接着用啊，不能给别人啊。他说适应啊，当知亦复如是。他说适应就是这样，阿赖耶识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什么？为什么从 A 国走到 B 国啊？它其实所意味的就是去投胎了啊，六道轮回里面啪啪走啊。今天是人啊，明天变狗啊，后天可能到地狱道去逛一圈啊。那么可能呢，哪一天呢，又怎么回事变天人啊？不管，就在这六道轮回，各个国家这六个国家就是六道，到处走，啪啪走。哎呀，就记不记得我们说， 我们死掉以后啊，色受想全部都 collapse 没有了，消失了啊、哦，剩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行跟识。哇，两个很开心，首先从又去投胎了，就是那个行，是不是说执有我有一个我啊，对吧？有一个那个我啊，我执啊，哎，抓着这个第八意识，这个阿赖第八识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个。所有的种子，那仓库里面种子啊，因为有我第，你看我执法执嘛，第七世不是有我执法执，哎呀，在抓着这个仓库里面种子，哎呀，可抓的可紧的嘛，就开始到处走啊 ，A 国到 B 国 ，B 国到 C 国，哎呀，这个瓶子抓的很紧，绝对不能给人家抢去，哎，就是这么形容他哦，你呀、啊，就是抓了这个瓶子，哎，投胎啊，变人也好，变狗也好，变鬼也好，变什么也好，那个瓶子抓的很紧。那么我执法执哇缠在自己的身上，这个他就用来形容第八识。那你去想想，他其实观念非常容易，非常简单。你今天瓶塞一开，我执法执一断，整片不就又变成瓶子里的虚空？不是跟瓶子外面虚空又变成一片了吗？哪有分别？一点分别都没有啊！但是你那两孔一塞，哎，就造成断，这个中间呢就断层了。哦，所以他其实是要告诉你什么？他说啊，你的阿赖也是啊，其实呢，根本就是如来藏，是你自己没放下哦。那个阿赖也是，其实根本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了。塞了两瓶塞呢，哎，你就感觉好像有阿赖也是，事实上根本没有阿赖也是，根本没有瓶里没有多出来的虚空，瓶里的虚空，它就是瓶外的虚空。我们看看他怎么说，因为啊。我们可以直接看经文好了。他说阿难啊，他说如是虚空，非彼方来，非此方入。他也是告诉你，这个虚空啊，根本是无声的，就是这个瓶里的虚空，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几周，好几次上了好几次课，就告诉你，它是无声的，生不出来的，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没有办法莫名其妙空中蹦出来哦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说这个虚空。你要是真的没生，能够被生出来，一则呢是在原来的那个国家那个虚空被生出来的啊、哦，原来的那个国家，你拿了一片虚空把它塞到那个瓶塞里面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来，如果是从彼方来的话呢？哎，那彼方的那个地方应该要少了一块虚空啊，因为被那瓶子带走了，就是如是阿难，若彼方来，则本瓶中即处空去，与本瓶地应少虚空。既然这个本瓶啊，这个瓶子啊，带着一片虚空走人了，走掉了，那原来那个地方应该有个虚空空下来啊，结果有没有？没有啊，那个天空好端端的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他说，如果，那么现在又讲另外一个，如果是这一方，现在你到了 B 国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虚空是这个瓶中的虚空，如果是 B 国的虚空啊，所，哎，挖了一片塞进去，那照理讲，好，如果这个真的是在 B 国挖了一片虚空塞到这瓶子里面，那这瓶盖打开的时候，应该有一片虚空会跑出来啊。但是你瓶盖打开的时候有没有虚空跑出来？其实没有，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根本这个瓶子里的虚空啊，是无声的，没有从哪里来，也不是 A 国生的，也不是 B 国生的，不是从彼方来，也不是从此方入。所以啊，这个瓶子里面虚空根本是无声的。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应该都听懂了。只要你证明它是无声，那么非因缘，非自然。那非因缘是什么？它不是因缘，所以呢，它是随缘而不变。那它非自然呢，是不变而随缘。所以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我们讲的阿赖耶识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随不同的因缘显了一个相，但是这个相显了一个什么相？虚妄相。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显了一个真实相，不是，他显了一个虚妄相。就像那电影 Matrix， 他在 Virtual Reality 里面，你感觉是这么的真实，他显了一个相啊、哦，那个本体他显了一个相，但是这个相是什么？是虚妄的，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。是虚妄的，为什么虚妄？因为它一直在变动， 一直不停的在变动，因缘生灭，而且好像有生，其实虚妄显相啦，那个虚妄明灭，其实都是因缘生灭。哦，你这么去想就行了。我们先停一下，让你们消化一下有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就再讲一小段那个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并不是说莫名其妙无厘头又叫大家忽然去看一个唯识啦，不是这样子，因为这里面讲的真的是跟我们楞严经里面学的东西息息相关，因为楞严经啊，尤其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三十的这个 element，你如果对于唯识啊，或者对于这个我们的这八识，你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啊，你再看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经文就没有办法这么的细入哦。当然你还是会懂表层的，但是呢，有了这个唯识学，尤其是。你要我真的去看那个原本的唯识学，那我也没看不进去。但今天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福报很大啦，有境界法师给我们搞的这讲的这堂课，全部而且他这个定，这什么叫包装非常装订非常精美，纸张还有字，哇，都很棒。那真的是很棒的啊，就建议大家千万有空的时候能看个几页，看个几页。我每天也只看几页，这本书我也是没办法说一天看太多，但几页几页几页，哎，就真的进去了。好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我花点点时间讲一下六入啊，我们要进入六入，不然这太慢了。这个六入啊也一样，五蕴啊，如果大家哎能接受，好啦，搞懂了，那其实后面六入同样的概念啊，六入，然后等于是讲什么？我们的六根、六尘以及六识，这个入字上面不是上次有没有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提过这个入啊？为什么叫六入呢？不叫六根？他说这其实这个六入啊，就是你这个如你外面的眼耳鼻舌色身香味触法，那个六入啊，这个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因为要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而进入啊，所以这个六入啊，这个好像根啊是一个入口。哦，所以叫做六入，它就是要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其实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也一样是无生的非能，就是讲这件事情。但是你要特别有，其实到后来啊，这整个事情很重要，就告诉你说，其实眼耳鼻舌身意啊是虚妄的，非因缘非自然，而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呢？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虚妄的。当根是虚妄的时候，尘也是虚妄的时候，那你不用讲了，那个是肯定是虚妄的嘛？因为是什么？是就是我们的根去攀缘我们的尘，而起分别嘛，而有受用嘛。那其实全部东西这一大瓜子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因缘生灭的。那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不能只看它因缘生灭那一部分啊，那是非自然，你还要看它非因缘那一段，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如来藏，就是实相。好，那他就告诉你这个眼睛啊不难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难，而且你眼睛学会了，那后面的全会了啊，至少眼耳鼻舌这几个全部都一模一样。我们今天啊就把眼睛讲一下，看眼睛是什么概念呢？他说啊，眼睛啊这个见。其实眼睛对应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见啊，你眼睛可以看见东西。他说你这个见啊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讲的跟前面的色很像。他说就是你的眼睛啊，瞪着这个晴明空啊，这个晴空啊，你就瞪着它，瞪着瞪着瞪着啊，不就之前有解释吗？因为瞪得很累啊，劳是什么？劳就是瞪累了。或者是眼睛生病了，瞪着瞪着眼睛生病，飞蚊症出来了，所以就有了外面的那个狂花啊，这个飞蚊症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个飞蚊症啊其实是虚妄的。第一个，它是告诉你这个飞蚊症啊，就是你眼睛瞪着虚空出来的。那么这个飞蚊症在这里呢，它就告诉你啊，它用明跟暗，它说你这个尘啊，就是你的眼睛对着虚空，然后这个虚妄的相就出来了。这个虚妄的相呢，有明有暗。我跟大家多讲一段呢，就是在后面的《楞严经》会讲得很清楚。我们的如来藏啊，原本大觉嘛，因为当时没有修炼啊，反正就无始以来，我们的如来藏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忽然一念不觉。那一念不觉，以前讲过很多次，就是你忘了，就是你忽然不知道，其实自己已经觉了。 你忽然不知道，其实自己看的晴空看得很清楚啊，你就很想看个什么东西，就对着那个空中不停地瞪大眼睛，好像想看东西。哎，结果竟然那个飞蚊症就出来了，那狂花就出来了。就是同样的道理，你的如来藏一念不绝，你想要觉，想要看，想要闻，结果啊，第一步那个外境真的出来了，因为你是如此的想，结果外境真的出来了。然后外境先有那个外境的锁，再来呢，再来就是先有了锁，才有能。有了外境，哎，真的我们就真的看到了哦，那个见就如此的发生了。这个外境啊，我们讲的是明暗啊，所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啊。他说：“阿难啊，即彼目睛啊，瞪发老者，就是你的眼睛对着空中，就是这样一直瞪着，后来累了啊，发劳了，累了。”那么，兼目与劳，同时菩提顿发劳相。这个目是什么？讲的就是我们的根啦，就是我们的眼根。如果在眼睛这边讲的就是眼根，而那个劳呢，劳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外境，就是那个色尘。而色尘呢，我们以前讲过哦，就是分为明跟暗。这16个有为相啊，就是这16个东西，你得把它记住，很容易。你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外面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嘛。对于色来讲，就是明暗啊；对于那个声呢，声音呢，就是动静；色、声、香呢，香就是有通色，你鼻子通或鼻子阻塞；色、声、香、味，味是什么？甜跟淡，甜就是说有味道，这苦辣酸甜就用甜来代替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。淡就是没有味道哦，所以这还有最后一个色声香味触，触呢是离跟合，你有没有跟外面接触？有就是合，没有呢就是离。色声香味触法是法尘啊，一个是有记忆，一个是没有记忆。这个我们慢慢讲。总之到时候整个讲完了，这个六根讲完，你得把这12个有为相你要真的记住。哦，以后面你讲的时候，你才会哇，就直接进入状况，你不会在那边想半天说，为什么又是明暗了，怎么又是这个通色了，你就自己要记住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每一个呢都是正负正负正负啊，阴阳阴阳阴阳，所以你要把这12个有为相给它记住啊。所以这边讲色相这个沉静是什么？明暗两种妄沉。啊，你那个色尘呢，就是有明跟妄，就是你眼睛啊瞪着那个虚空，真的就出现飞蚊症了，就出现了明跟暗的不同的色尘。这个色尘啊，有了之后呢，哎，先有了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能就出来了。其实啊，后面楞严经还会讲得更清楚，他说这个明暗啊，就会去粘连到你的如来藏，粘连到如来藏有染污了。那么如来藏本来没有见闻嗅尝觉知不同的功能，结果它就因为被染污了之后啊，那功能性就出来了，哦，发见居中，所以这个见啊就因此而有了。先有了明暗，它去粘连了这个如来藏之后呢，就有了我们的见，啊，所以尘啊跟根就出来了。悉此尘相，谁去悉此尘相啊？那当然是根嘛。那个见出来之后呢？有了这个能啊，他又再去攀缘锁。你要去记得啊，这整个那个 SOP 是先有了锁，再有了能，然后呢，这个能啊再去攀缘锁，悉此成相，名为见性。当时这个见性或见经见的功能就因此而产生了。哦，这个啊，后面的那个。楞严经后半会讲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至少要，就大概知道了。你有了概念之后，后面就比较轻松。以后讲课的时候啊，他说此见离彼明，他说这个见啊，这个见的功能啊，这个见的功能并不是我们，你不要把它想成一定要是我们那个肉眼的见啊，你就把它想成一开始在三细相那个一有能所的时候，那个见，他说这个见性或见经啊，如果离开了这个明暗二尘，它其实是毕竟无体的，很容易去想嘛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明跟暗，没有外面的境，那这个根有办法作用吗？你有办法看见东西吗？当然不行。所以这个见啊，这个眼根这个见跟外面的尘啊， 其实是必须同时存在的，它们是互相依存的，互相依赖的。有根就有尘，有尘有根，要不然呢，没有根就没有尘，没有尘也没有根。它们两个呢，就是双胞胎了，不是双胞胎，叫做连体婴啊。哦，你就这么去理解。他说啊，接下来这一段其实很简单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告诉你，这个见其实是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空生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所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我们先看看他为什么说不是因缘而生的。他说啊，阿难，他说当知是见，就是这个见经是见，就是这个见经啊。它绝对不是从明或者是暗来的，明跟暗没有办法生出这个见，也非根出。我们的眼睛啊，也没有办法生出这个见，就是明暗 itself 没有办法独立生出这个见，而眼根呢，也没有办法独立生出这个见，而且空啊，这个虚空也没有办法独立生出这个见。他说何以故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看啊，如果下面先不看的话，你这边已经看清楚了，这个见经非明非暗，就是明暗是没有办法产生见经的啊，这个尘啊，外面的尘是没办法产生见经的，而这个根呢，也没有办法产生见经，这个虚空呢，也没办法产生见经。你看一看啊，这个整个场景，我们说每一次读到这一段，你就要去想这场景里面有什么，有一个见经，有一个眼睛。有一个见嘛，见经见的功能，有一个眼睛，有一个这个外尘嘛，明暗，还有呢一片虚空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个见经啊，它就证明说，又不是从眼睛出来的，非自生；又不是从那个明暗出来的，非他生；也不是从虚空中出来的，非空生。哎，这个地方你要把它记清楚啊！如果那个书经书上没写啊，你可能用笔把它写一下。这个见经啊，这个见的功能非自生，它不是根出来的，也非他生，它不是明暗生出来的，也不是空生，它不是虚空生出来的，非自生，非他生，所以呢是非因缘，而非空生呢，非自然，所以它非因缘，非自然，所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好，如果到这边你都听懂了，你很棒。我们就看看下面这一小段，我觉得挺简单的。而且如果你这一段破解，后面啪啪啪啪四个连着，全部都一模一样，那就全破解了。他说啊，这个眼根啊，如果这个见经啊，说这个见啊，能见的见经或见性，如果是从明来的话，因为明跟暗只有一个能够同，它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嘛。白天跟黑夜不能同时存在，所以这个见性啊，这个见或见的功能啊，见经如果是从明来的话，那么黑暗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消灭掉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不到黑暗，应非见暗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其实前面那个我们讲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类似的逻辑已经这个重复出现过了。如果这个见经啊，是从暗生出来的话，那么明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暗会消失，所以你应该见不到明。但是你现在是怎么样？其实你又能见明，又能见暗，不是吗？所以啊，你由此就可证明，它不是从明暗来的。那么如果从根生呢？你觉得眼根 itself 就眼根 by itself，它能够生出见经吗？其实不行，因为如果只有眼根生出见经，没有外面的明暗的话。你根本什么也看不见。那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的话，如是见经本无自体。你这个见经根本没有作用。如果没有外面的明暗，你的见经是不会有作用。没有所，也就不可能有能。它就是一个二元相对的东西，所以证明它不是自生。于空生呢，是不是空生的？如果空真的生出了见经，那你这个空啊，前处。成像，归当见根啊。他说啊，那么如果这个虚空啊是生出见经啊，那虚空应该也有见的功能啊。那它应该的虚空啊，往前看可以看到外面的六尘，往后看呢，回过头来看呢，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眼睛啊。 但是虚空能看到东西吗？不行啊。他说，如果就算这虚空真的能看到东西，那又关你啥事啊？这是虚空在看，又不是你在看，哦，所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由此可见，怎么样？这一个事故当知啊，哦，我们的那个眼呐、啊、眼睛啊、能见呐、啊，其实眼入啊是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好，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。我们今天讲一个小时，我反正上课就讲一个小时。如果大家有问题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其实别的班级讨论非常踊跃啦，你们班是比较害羞，不太讲话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下课。那么下一次堂课啊，很简单，就会把耳鼻、眼耳鼻舌。这几个全部跟今天逻辑是一模一样，就很快的就可以走过去。然后啊，我们会把身跟那个意，其实下一堂课就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把就整个六入把它解决掉，因为前面的眼耳鼻舌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就先给你消化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哦，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害羞，能够多讲讲话。